绝对了，我要出发。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怎么样，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已经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的大幕？而且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怎么特别呢？一种是勾起了你多年之前的这种怀旧的情绪哈，一首比较经典的作品，比较有年头的作品。而且这样的声音是不是也让你感觉到很振奋？又是新的一个工作日哈，迎接全新的挑战，动力全部来自汽车音乐会。谢谢汽车音乐会，这样一个鼓劲的节目，这样一个正能量的节目，这样一个给力的节目，谢谢你们的表扬哈。有人表扬吗？我自己感觉到哈，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表扬哈？是，掌声，对，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声音？好了，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不管你是骑车听、坐车听，还是走路听，还是开车听，总之在听就好了。如果方便的话，和我进行互动哈，几种方式：一种在官微这边，左边的好朋友看这边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中间的不新不老的朋友来下载听听 FM 升级5.0来寻宝，同时呢可以找到聊天室汽车音乐会来互动，不错哈，一会儿甩出我们的小歌单，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就到周末了，家族群待会儿要派发红包了啊，赶快，家族群当中的朋友，你们都哪里？准备好接受红包啊，红包雨，红包雨，赶快下起来啊！家族一群、二群、三群当中的朋友，期待红包的同时呢，你们也可以来发一下位置，正在哪里收听？ 几点发红包啊？那能告诉你吗？ 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星期五，限号是5和0。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刚才呢，小秀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在二环内的空中红墙，你知道是哪里吗？汽车音乐会将带你去走走看看。啊，前几年的东四附近改建哈，把隆福寺整个平移到了大厦的楼顶，现代化的大厦和顶层的中式庭院可以说是碰撞交织在一起了，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走在时间里的感觉。大厦里呢还有大木美术馆，还有一些比较文艺的餐厅，想想都很美啊。不得不说，这片儿可真的是很北京的地方了，很北京的地方啊，东四牌楼，好，想起那个相声哈，定位在东四的这个隆福寺95号9层顶楼，不用门票，免费进。屋顶仿古的建筑作为遗存被保留翻新了，那重新整理的屋顶空间的空间层次啊，增加的两面完整的红墙也定义了屋顶的东西边界，也将仿古的建筑明确置于红墙之内。高低区之间的建筑形制还有色彩系统上对比，强化了古建筑的漂浮感啊！赶快去一下吧，更重要的是免费哟，走起吧。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 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 都已经会唱这首歌了呢，热爱105度的你，来自阿四。刚刚我们听到是阿四的版本，其实有很多的版本，不知道你更忠于哪一个版本呢？夏天结束了，秋天已经来到了，这首热爱105度的你甜甜的为你打气加油。其实这并不是这首音乐第一次被大众所熟知哈，早在一年之前甚至更早，它就作为背景音乐在短视频平台被广泛的应用。不过当时这首音乐并不算特别的显眼，主要呢被聚焦在小清新舞蹈啊、翻唱等等低创的视频当中啊，比较低级的这个创视频当中啊。正好今年3月，热爱105度的你被做成了 BGM， 上传了一支为偶像打 call 的视频，经过其他平台的剪辑传播，哎，这首歌曲还在全网爆红，也在多个音乐软件当中飙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估计咱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也会有好的成绩哈。真的吗？让你来多多助力了。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谭雅、蔡健雅、晨间新闻，属于谭雅的一首不常唱的歌，曲调比较欢快，他在 MV 当中的表现也是很俏皮的，很少见的谭雅给我们展现这样的一面哈，俏皮的一面。好了，晨间新闻，今天晨间都有什么新闻呢？有时候对自己而言，没有新闻就是最好的新闻。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写才 像车字幕，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不平的温度。哦哦哦，今天有光之谁我没有感觉，不管它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沉浸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晨间的新闻，自己的变迁才算特别。对呀，关注天下事啊，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变化哈。不要这么多年总是一成不变，要不断不断不断的成长。哎，这首歌曲就被我慢慢慢慢转换成一首正能量的作品了。天下蔡健雅的音色极具质感哈，创作能力呢也是女唱作人当中的佼佼者。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那样的积极向上，确实表达出了她对生活的乐观的态度，值得我们好好去品味，也希望可以感染到每一位听友，在生活当中就是要不断的保持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好了，汽车音乐会的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听听聊天室当中你来了吗？赶快来点赞咯。汽车音乐会需要你的助力和支持。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渐渐冷静，那么你。 觉得这首歌曲最后怎么就觉得应该加点笑声呢？像很多歌曲最后不是都是加上这样欢快的笑声吗？来增加这种活力哈。好了，刚刚是方大同和陶子陶晶莹的这首《示爱》，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生了宝宝呢也精心又勤快。不得不说，陶子陶晶莹的确是最佳辣妈的典范了。时隔八年，重回歌坛的陶子，2013年底推出专辑。其中呢，和音乐才子方大同合作的这一首《示爱》也是赢得了一片的好评。好了，接下来要带出的这首歌曲，有点年纪哈，年龄稍长者恐怕这首歌曲，哎呀，又会是回忆杀。黄磊，我想我是海，对于上于70、80后的朋友来说，哎呦，这首歌曲太有感情了哈。哎，我记得当时触动我是我正好去在逛北海公园，这边看着北海。然后呢，波光粼粼哈，然后呢，泛起了这种小星星，太阳晒着，那种感觉真的超级好。然后北海公园居然那个喇叭就放起了一首歌，就是黄磊的这首《我想我是海》，哇，瞬间就是那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心跳加速，哇，产生了什么什么样的这个素质我不知道哈，但是我就觉得我记住了这首歌。太有画面感了，能演又能唱的黄磊，极其画面感的一首记忆当中的经典。我想我是海， 我的心像乱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人太敏感活得随风浮却烦乱，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

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听是谁在唱歌？爱是你心里的盼望。 第四位，张韶涵，决斗长剑。 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 第三位，李荣浩，有理想。 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失望。 第二位，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却忘掉。 第一位，汪峰，你走你的路。 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梦想，念的远方，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爱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对谁呼唤？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 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朋友， 想念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听是谁在唱歌？爱是你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心里的盼望。听是谁在唱歌？是我对谁呼唤？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 著名的词人姚谦作词，全才音乐人黄韵玲作曲，刘若英和黄韵玲共同带来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哎，刘若英还是那样温润的、晶莹剔透的声音，那样的致命，那样的坚实，那样的悠远。而黄韵玲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女艺人呢，从唱到创作，从编曲到制作，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无一样不样样精通哈、啊，无一样不精通。凡是出自他手笔的作品，必成精品啊！这两个人合作，那真是强强联手哈、啊。听 是谁在唱歌呀、啊？ 是刘若英和黄丽玲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直接空降到第五位，没商量，这叫霸气，没商量。 北京时间9:38，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时段，我是邓丁，你是谁？告诉你啊，10点整开发红包，你自己看着办。没加入家族群的，把微信二维码甩到我们的官微，第一步就很诱惑人。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官微地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的朋友，来期待我甩过来的小歌单吧。你们都来了没有？赶快来打卡报道，更需要你们的点赞助力了。好，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Four。 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梦想逆着风在绽放，从不沮丧，因为。想起每场厮杀，伤痛终会结痂，等待下一次欢笑，战胜困难和迷惘，赌上倔强的目光，真正强者总会欣赏对方全力战斗的模样。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梦想逆着风在绽放，从不沮丧，因为你始终在身旁。面对嘲讽重创，紧握最初的信仰，攒下每分力量，这里是我的主场，扛起数不清的伤，挺起坚强的胸膛，这场战斗从开始到散场，拼命也绝不退让。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梦想逆着风在绽放，从不沮丧， 来自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歌声再加上丰富的编曲层次，有没有感觉到编曲一层一层一层叠进去的？它绝对是有想法的，嗯，也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仿佛感受到巨大的能量向你袭来，像是吹响了火影迷召唤的这种号角一般，一边共同在歌声当中感受着这种热血澎湃的曲风基调，一边在评论区互动分享哈、纷纷都表示太好听了，爱了爱了爱了，这首歌曲爱了爱了爱了，绝对常见。张韶涵，对汽车音乐会你会说这样的话吗？爱了爱了爱了，那赶快给我们点赞吧，下载听听 FM 升级到5.0去寻宝，然后呢在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来给我点赞哈，小星星爱心满天飞。好了，刚刚这首歌也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四位。那么季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从幕后音乐工作者到首张专辑就获得了金曲新人，李荣浩自带的乐感使他创作出了有温度有态度的音乐作品。而且一向号称最省钱歌手的他，词曲唱都是一手包办，当然节省成本了。这样的有理想，同样也是这样，有他在，吉他和空气便能发生奇妙的化学效应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季军位置，李荣浩有理想。 不要消费，对不对？成也不睡，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 渐行渐远的歌声就是李荣浩有理想，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成绩相当不错，空降到了季军的位置。好了，接下来我们闲话少说，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国内来了，震撼来了！1997年3月29号，五月天第一次站上舞台。当年七号公园的森林公园露天音乐台，也是五月天自传的起点。如今成军24年的五月天，还是带给我们如此多的精彩。 丢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傻大，冲傻小，冲傻都。 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 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摔一到地球你就摔掉，只有越跳越高。 我摔一到地球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Come on！ 2024年的五月天已经征战过无数大型万人场馆，他们的音乐总是带给你向上的力量和永不褪去的青春向往。这首《离开地球表面》就是要告诉你，向梦想的方向前进吧，去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去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对了，上周第五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到亚军的位置，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啊，那么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Number one， 关于生死的那些哲学，一样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中枢神经，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停下脚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写下这句话，来把我唤醒。此刻也许它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世人称的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 幻想的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雄起，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喜。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停下脚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首歌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不过现在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有新鲜感呢，还在鼓舞着现在的人。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哎，这是鼓舞。对，下周的亚军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汪峰你走你的路。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听是谁在唱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第四位，张韶涵，决斗长剑。 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 第三位，李荣浩。有理想， 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我。 第二位，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绝望。 第一位，汪峰，你走你的路。 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完美就是个折磨人的念头，想在他耳边说先醒吧恶魔。我们身体里有一座皇宫，外墙却过分雕琢。Lady， 谐音是 Lady， 对不起。灵魂是谁做的？谁下了标记？胸围与胸襟，他们选了最廉价的那种。女孩们，加油！为何你要加油？说快快避难，偏颇的眼光

给我们带来这首动感活力歌，哇哦 ，Kelly Minor。好了，刚刚在十点整的时候派发红包了，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你们抢到红包了吗？每次发完红包之后，我都很心急的自己也抢一下，哈哈。在家族一群当中抢到6.5，在家族二群当中抢到3.3，哎呀，我这个高兴啊！还抢自己发的红包，其实也挺快乐的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好了，谢谢红包雨，大家也都来派发红包吧。啊，今天聊天室当中也看到很多好朋友来助理点赞哈，谢谢你们的支持。来下载蜻蜓 FM 升级到5.0版本，赶快来寻宝。那你们寻到宝了吗？快快来告诉我，告诉你们，我也在酝酿，准备要给你们的一份大礼包，大礼包正在酝酿当中啊！多多来关注汽车音乐会，我会在不经意的那一天推出我们特别的 surprise 惊喜，然后有一天你没来错过了，别怪我啊，怪你自己。好了，谢谢啊，田口井，特梅普，这都什么名字呀？还有四牌楼，看是我们的新朋友哈，4826都是新朋友点名，还有黄成根老王，用户5434是老朋友了，8265绝对是新朋友，心里话老朋友，娜娜姐情未了，还有心里话刚才点过了是吧？好了，已经晒出我的小歌单了，大家来围观一下。小歌单还写上了爱你们，还有那颗没有填满红色的心。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留一些空白吗？需要你们来填的。好了，彬彬有礼也来了。怎么进群是吗？红包发完了，下次再进群吧。好，围观一下今天的小歌单，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提个醒哈，车辆年检小常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逾期未验的机动车您忘了又把它开出来，这可不行啊。机动车逾期不参加检验继续上路行驶的，被交管部门查到了，要面临200元罚款，扣3分呢。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将会被强制报废啊。还有什么风险呢？当然还有，逾期未验的车将被拒赔，逾期未检验 除了无法提供车辆检验合格凭证而被罚款之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哟，拒绝赔付啊！大家要补充这个知识，及时看一下哈。对于6年以内的免检车辆，每两年需要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无需到检测站上去上线检验。6到10年的，每两年要到检测站上线检验一次，也就是10年之内，第6年和第8年需要上线检验。10到15年的，每年都要检验一次，15年以上的，每半年就要检验一次了。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开着没有经过检验合格的车上路了，很危险的哦。好了，接下来压压惊，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陶喆，每一面都美。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想你始终享受，有冲突到以后一直都拥有，想你只是借口。 You are so beautiful， 让指头发丝思念上游，轻抚你心头，是期待的理由，微笑的前奏，重叠的尽头，瞬间的交流，可以温柔不轻易低头，也许你不在意，我要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想你始终享受，要从头到以后一直都拥有，发现漂泊温柔，形容时的感受，是爱情的丝绸，是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想你始终享受，要从头到以后一直都拥有。 被你钟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想你始终享受，你要从头到以后一直都拥有。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beautiful.So beautiful.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现在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虽然汽油动力车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在道路上行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汽车制造商正在针对汽车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造。结果是新能源汽车的数量迅速增加，新技术带来新的设计、新功能和新挑战。因此呢，虽然和汽油车相比，电动车可能会因为充电时间慢、续航里程低、还有整备质量高而受累，但他们也能够提供即时扭矩，在某些情况之下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哦。尽管我们对当今呢会产生噪音的汽油车热爱不会消退，但推向市场的各种新型电动汽车更能为人们所期待，更激发大家的兴趣。也期待电动汽车未来的发展哈，期待我们有一天低碳环保轻装出行。好了，那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就是来自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你。

矜持，谁不是？都说喝酒喝到七分醉，爱人爱到九分满。矜持这首歌曲就唱到了关于爱情的来龙去脉。出道九年的他唱过很多影视剧的原声 OST， 但依旧逃不出歌红人不红的窘境。不过最近呢，登录了一档音乐节目，唱功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当中呢还是非常在线的，连大张伟都对他的唱歌赞不绝口。哎，真的太棒太棒。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有请侯湘婷带我们一起去巴黎吧。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先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

有可能也不是音乐发烧友，也不是欧美音乐的追随者，可能不太了解这个长相憨萌、声线超萌的 Only Mars。刚刚的这首 That Girl 已经火遍全球了，我想如果你不喜欢欧美音乐，这首歌曲你多多少少也听到过吧。 Only Mars 这首 That Girl， 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全球播放量已经突破40亿啊、哦、40亿什么概念啊、这是中国首次对歌手做数字的音乐认证。 Only Mars 也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个人，就是对这个欧美的流行音乐人做的这种数字的音乐认证。嗯，不错，可以通过，盖一个戳。好了， Only Mars That Girl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音乐作品。我觉得好的音乐应该是能够达成大家共识的哈。可能真的没有语言那么强烈的这个区分界隔，您会觉得这首歌曲你可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旋律，好的旋律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好了，北京时间10:34:3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这个时间可倒好，10:34:34。现在呢，我们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刚刚说我们要听四个女生实力唱将的作品，她们排队了啊，许茹芸、萧亚轩、姜丽颖、梁静茹，挨个来哈。首先是许茹芸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心很简单》。嗯，虽然没有像她其他歌曲代表作品那么红哈，什么《日光机场》啊、《独角戏》啊、如果云知道，但是这首歌曲绝对也是冷门当中的上乘之作。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女人的心很简单。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心都很简单，只

外之旅，当一对完美的伴侣。昨天我在北京哭泣，明天我在纽约 shopping， 时间地点从来不是距离。我想去听一场古典的歌曲，穿一只 sexy bikini。 如果有人想要爱我，就假装和我相遇。 唱功满级的 Jelly， 我们再见到他已经不会再提及哎哪年哪年超女谁谁谁了，因为他已经改编太多了。这首出镜入镜让 Jelly 的音乐气势更加足了，脚步也更加踏实。在这样的歌曲当中， Jelly 的唱腔几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放松状态，既有轻摇滚的洒脱味道，又带着少许的暧昧和自在的小情绪。好了，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就在汽车音乐会。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1999年，萧亚轩和 Jelly 蔡依林同时出道，出道现在已经22年的时间了。那萧亚轩呢，男朋友的年龄比自己要小，所以呢，周围很多人呢都会投来异样的目光。因此呢，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年轻，至少从样貌上来看呢，或者心态来讲呢，都是很年轻的。所以呢，我们就有幸听到了这首《爱情面前谁都17岁》。 Yeah. Yes, I miss you.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爱情面前谁都十七岁，哎，爱情真的是见效很快，而且不用花钱的保养品哦，保健品可以让人心态越来越年轻，而且状态越来越好。女生越来越漂亮，男生越来越帅，爱情真的是很滋润的，很棒。好了，那我们最后再来听这样一首很温暖温馨的甜蜜的歌曲，梁静茹和张志成一加一，哇，还是那样甜蜜和幸福的感觉。不过听这首歌曲之前，腾必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下一次和你相约是在下周一九点汽车音乐会，还有很多好歌还有惊喜带给你，下周一九点一定要来哟。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上午有星光，好好的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吧。下周一腾必和你相约汽车音乐会。 加一等于加， 加一等于加。